你好，我是公元学。今天我想和你聊聊作用域和生存期的话题，并借此进入对语义分析和运行期机制的研究。现在呢，我们已经用 Antler 重构了脚本解释器，有了它的帮助我们可以实现更高级的功能，比如函数功能面向对象功能等等。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克服一些挑战，比如要实现函数功能，就要升级变量管理机制，要引入作用域机制来保证变量的引用指向正确的变量定义，提升变量存储机制，不能只是把变量和它的值简单的扔到一个 hash map 里，要管理它的生存期，减少对内存的占用。那么本节课呢，我会借着实现块作用域和函数功能，带你聊一聊作用域和生存期以及其实现机制，然后升级我们的变量管理机制。那什么是作用域和生存期？它们的重要性又体现在哪儿呢？作用域和生存期是计算机语言中更加基础的概念，它可以帮你深入的理解函数块闭包面向对象静态成员本地变量全体变量这些概念。而且一旦你深入理解作用域和生存期，了解它们在编译期和运行期的机制之后，就能解决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闭包的机理到底是什么呀？为什么需要站和堆两种机制来管理内存啊？它们的区别又是什么呢？一个静态的内部类和普通的内部类有什么区别啊？了解了上面这些内容之后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看看什么是作用域。作用域的英文名是 scope， 它是指计算机语言中变量、函数、类等起作用的范围。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下面这段代码呢是用 C 语言编写的，我们在全局以及函数 for 中分别声明了 A 和 B 两个变量，然后在代码里对这些变量做了赋值操作。把这段代码编译后运行获得的输出结果我也放在文稿中了，看一看这段代码和输出的结果，我们其实可以得到三个直观的规律。首先变量的作用域有大有小，一个外部变量在函数内可以访问，而函数中的本地变量呢，只有在本地才可以访问。其次呢，变量的作用域是从声明以后开始的，最后在函数里我们可以声明跟外部变量名称相同的变量，这个时候就覆盖掉了外部的变量。文稿中的这张图直观的显示了实例代码中各个变量的作用域，你看一下就能理解了。另外 C 语言里面还有块作用域的概念，就是用花括号包围的语句，if 和 else 后面就跟着这样的语句块。块作用域的特征跟函数作用域的特征相似，都可以访问外部变量，也可以用本地变量覆盖掉外部变量。那么你可能会问了，其他语言也有块作用域吗？特征是一样的吗？其实各个语言在这方面的设计机制是不同的。比如说下面这段用 Java 写的代码里，我们用了一个 if 语句块，并且在 if 部分、 else 部分和外部分别声明了一个变量 c。从这段代码中你能看到 Java 的块作用域跟 C 语言的块作用域是不同的，它不允许块作用域里的变量覆盖外部变量。那么和 C Java 写起来很像的 JavaScript 呢？来看一看这段测试 JavaScript 作用域的代码。结合代码和它的输出结果，我想你应该会发现 JavaScript 是没有块作用域的。我们在块里和 for 语句试图重新定义变量 B， 语法上是允许的，但我们每次用到的其实是同一个变量。对比了三种语言的作用域特征之后，你是不是发现了原来看上去差不多的语法内部机理却是不同的呢？这种不同其实是语义差别的一个例子。你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现在讲的很多内容都已经属于语义的范畴了，对作用域的分析就是语义分析的任务之一。了解了什么是作用域之后，我们再聊一聊跟它紧密相关的生存期。生存期的英文叫做extent， 它是变量可以访问的时间段，也就是从分配内存给它到收回它的内存之间的时间。在前面几个示例程序中变量的生存期跟作用域是一致的，出了作用域生存期也就结束了，变量所占的内存也就释放了，这是本地变量的标准特征。这些本地变量是用站来管理的，但也有一些情况变量的生存期跟语法上的作用域是不一致的，比如在堆中申请的内存退出作用域以后仍然会存在。在我写的这段 C 语言的示例代码里，放函数返回了一个整数的指针，出了函数以后 本地变量 B 就消失了，这个指针所占有的内存也就是 AND B 就收回了。其中 AND 符号后面跟个 B 是取 B 的地址，这个地址是指上站里的一小块空间，因为 B 是在站里申请的，在这个站里的这个小空间呢保存了一个地址，指向在堆里申请的内存啊，这块内存也就是用来实际保存2这个数值的空间并没有被收回，我们必须手动使用 free 函数来收回。类似的情况在 Java 里也有， Java 的对象实例缺省情况下是在堆中生成的，下面的实例代码中从一个方法中返回了对象的引用，我们可以基于这个引用继续修改对象的内容，这证明这个对象的内存并没有被释放。因为 Java 对象所使用的内存超出了申请内存时所在的作用域，所以呢也就没有办法自动收回，所以 Java 采用的是自动内存管理机制，也就是垃圾回收机制。那么为什么说作用域和生存期是计算机语言更加基础的概念呢？其实是因为它们对应到了运行时的一些内存管理的基本机制。虽然各门语言在设计上的特性是不同的，但在运行期的机制都很相似，比如都会用到站和堆来做内存管理。好了，理解了作用域和生存期的原理之后，我们就来实现一下，先设计一下作用域机制，然后再模拟实现一个站。在之前的 PlayScript 脚本的实现中啊，处理变量赋值的时候，我们简单的把变量存在一个 hash 表里，用变量名去引用，就像下面这样用一个 hash map。但如果变量存在多个作用域，这样做就不行了，我们要设计一个数据结构来区分不同变量的作用域。分析前面的代码，你可以看到作用域是一个树状的结构，比如 scope.c 的作用域啊，它包含这个全局作用域，也就是根节点 for 函数和 main 函数是它的子节点， main 函数还有 if 块和 else 块两个子节点。面向的对象的语言不太相同，它不是一棵树，是一片树林，每个类都对应一棵树，所以它也没有全局变量。在我们的 PlayScript 语言中，我们设计了下面的对象结构来表示 scope， 其中包括了对上级作用域的引用和本级作用域的所有符号，也就是 symbol。 符号 symbol 也是语义分析时的一个概念，变量名、函数名、类名这些都是符号，我们在语义分析时要把这些符号所在的作用域啊，它们之间的引用关系啊，它的类型啊等等都分析清楚。目前我们划分了三种作用域，分别是块作用域、函数作用域和类作用域。我们在解释执行 PlayScript 的 AST 的时候，需要建立起作用域的树结构，对作用域的分析过程是语义分析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并不是有了 AST 我们马上就可以运行它，在运行之前我们还要做语义分析，比如对作用域做分析，让每个变量都能做正确的引用，这样才能正确执行这个程序。解决了作用域的问题以后，再来看看如何解决生存期的问题，还是看 scope.c 的代码，随着代码的执行，各个变量的生存期也会有一些变化。首先进入程序，全局变量逐一生效，接着进入 main 函数， main 函数里的变量顺序生效，接着进入 for 函数，然后 for 函数的变量顺序生效，接着退出 for 函数，方函数的变量就失效了，接着进入 if 语句块啊， if 语句块里的变量就生效了，接着退出 if 语句块，然后 if 语句块里的变量失效，最后退出 main 函数啊， main 函数里的变量就失效了，最后退出程序的时候呢，全局变量失效。通过下面这张图你能看到这个运行时站的这个变化的这个情况非常的直观。代码执行时进入和退出一个个作用域的过程可以用站来实现，每进入一个作用域就往站里压入一个数据结构，这个数据结构就叫做站帧，叫 stack frame。 站帧能够保存当前作用域的所有本地变量的值，当退出这个作用域的时候，这个站帧就被弹出，里面的变量也就失效了。你可以看到站的机制能够有效的使用内存，变量超出作用域的时候就没有用了，就可以从内存中丢弃。我在 AST evaluate.java 中用了一些数据结构来表示站和站帧，其中 play object 通过一个 hash map 来保存各个变量的值。我想说的是，目前我们只是在概念上模仿站帧，当我们用 Java 语言实现的时候啊， play object 对象是存放在堆里的， Java 的所有对象都是存放在堆里的，只有基础数据类型比如 int 和对象引用是放在站里的。虽然只是模仿，但这不妨碍我们建立站帧的概念，在后端技术部分我们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站帧。 要注意的是，站的结构和 scope 的树状结构是不一致的，也就是说站里的上一级战争啊，并不一定是 scope 的复节点。要访问上一级 scope 中的变量数据，要顺着战争的 parent frame 去找。我在上图中展现了这种情况，在调用放函数的时候，站里一共有三个战争，选举战争、main函数战争和放函数战争。其中 main 函数战争的 parent frame 和放函数战争的 parent frame 都是全局的战争。目前我们已经做好了作用域和站，在这之后我们就能实现很多的功能了，比如让 if 语句和 for 循环语句可以使用块作用域和本地变量。以 for 语句为例， visit 方法里首先为它生成一个战争，并加入到站中，运行完毕之后再从站里弹出。当我们在代码中需要获取某个变量的值的时候，首先在当前帧中寻找，找不到的话就到上一级作用域对应的帧中去寻找。运行下面的测试代码，你会看到执行完 for 循环以后，我们仍然可以声明另外一个变量 i， 跟 for 循环中的 i 互不影响，这证明它们确实是于不同的作用域。进一步的，我们可以实现对函数的支持，在函数里可以使用本地变量，退出函数以后这些本地变量就消失了。我们先看一下与函数有关的语法。在函数里我们还要考虑一个额外的因素，参数。在函数内部，参数变量跟普通的本地变量在使用时没什么不同，在运行时它们也像本地变量一样保存在战争里。我们先来设计一个对象来代表函数的定义，它包括参数列表和返回值的类型。在调用函数时，我们实际上做了三步工作。第一步，建立一个战争。第二步，计算所有参数的值并放入战争。第三步，执行函数声明中的函数体。我把代码放在了下面，你可以看一下。你可以用 PlayScript 测试一下函数执行，看看参数传递和作用域的效果。以上就是我们本节课的全部内容了。在本节课我带你实现了块作用域和函数，还带你一起研究了计算机语言的两个底层概念，作用域和生存期。我想让你知道，对作用域的分析是语义分析的一项工作。我们用 Antler 这个工具帮我们实现了很多语法分析和词法分析的工作，但语义分析的工作还是需要我们自己来做。变量的生存期涉及运行期的内存管理，也引出了战争和堆的概念。我会在讲编译器后端技术时进一步阐述。我建议你在学习新语言的时候啊，先了解它在作用域和生存期上的特点，然后像示例程序那样做几个例子，借此你会更快理解语言的设计思想，比如为什么需要命名空间这个特征，全局变量可能带来什么问题，类的静态成员与普通成员有什么区别等等。下一讲我们会再跨越一大步，尝试实现面向对象特性，看看面向对象语言在语义上是怎么设计的，以及在运行期有什么特点。既然我强调了作用域和生存期的重要性，那么在你熟悉的语言中有哪些特性是能用作用域和生存期的概念做更基础的解读的呢？比如在面向对象的语言中，对象成员的作用域和生存期是怎样的？欢迎在留言区与大家一起讨论。最后啊，感谢你的阅读，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将它分享。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